貼地的感覺。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芒，作者無言歌，由彩實出版集團出版。 個人意見節目《廣東廣西》現在開始。 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现在的时间就是晚上的10:40，在录音室里面就有我苏轼和我的拍档海林，还有我们的嘉宾谭俊基。Lawrence 他很有经验的，因为他之前也做过很多间不同的物流公司啦、初创公司啦，負責他們的運輸上面，他本身也有很多資訊科技上面的工作上面的知識，但他現在就做的工作有少少不同，他現在是做最近讀了法律學位，現在是做仲裁上面的工作，也有一些幫其他公司做一下譬如中文的域名，即是白出這麼多爪，是非常有經驗的一位前輩來的，即我他也跟我在同一間公司，但我們就沒有共事過。 是一個老前輩，但是樣子不像的老前輩。 我加入的時候他已經走了，所以就很可惜我沒有跟他共事過。我們今天的話題就是全球供應鏈的危機。我們說 蘇姓什麼來的？ 講危機之前不如阿 Lawrence 同我哋講下咩供應鏈先啦。 嗯， 好啊，好多謝今日有機會同大家喺度打交流下啦。咁供應鏈嚟講咧，其實係如果你問我咧，係好闊嘅。其實任何嘅情況底下咧，都有供應鏈。甚至簡單講就係話，你可能去買碗牛腩面啦。咁其實咧已經係供應鏈啦，因為你就食碗牛腩面啦，就去到後邊你要落 order 啦。要煮啦，而亦都要揾牛腩啦，要养牛啦，一路去到去最前边咧，就到底嗰只牛喺边度嚟啦？咁呢个咧都系由头到尾，所以简单讲就系话，响成个供应链里边嚟讲，简单讲就系话，由一个生产商或者一个去农夫友，一路去到咧中间经过物流，经过一啲分销商供应，一路去到啦你用家去手里边。去食或者去用咧，一個由頭到尾都係供應鏈嚟嘅。咁一個係一個即係比較上係宏觀啲去講呢樣嘢。 係啦，咁即係供應鏈或者同運輸物流，其實我頭先聽到Lawrence 咁講啦，即係譚俊基咁講，那個分別咧，其實就可能咧運輸物流咧就著重喺嗰個過程。一個比較 A to B 咁樣咧，即係由供應商去到經銷商咁樣嗰個過程嗰個運輸咁樣，但係供應鏈咧就係講緊成個。其實都不是鏈嚟嘅，個網嚟嘅。因為頭先牛腩粉嗰、那個即係除咗有牛肉啦，有粉啦，即係其實係有好多個供應商供應俾嗰個麵鋪你。 即係你講緊嗰我擠喺我面前嗰碗麵入邊，其實有好多嘢都係五湖四海咁樣湊喺依碗麵入邊，而有好多個供應商一齊形成嘅一個網。 係啦，其實是一個網嚟嘅，不過咧就因為英文叫 supply chain。所以翻譯了就叫做供應鏈啦。其實我哋今日其實 Facebook 的題目都用錯了個中文字嘅，都有聽眾提醒了我哋，應該是金字邊一個連接的連字嘅。咁我哋就用了個鏈字啊。咁啊，我哋係唔好意思。咁我哋頭先講咗，供應鏈大概是乜嘢？咁我又想問一下兩位啦。咁以前的供應鏈同近代全球化之後供應鏈，其實個分別在哪度咧？ 哦，咁啊，梗係問前輩啦，係咪？Lawrence 到底？分別在哪 裡？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分別的，因為過去來說其實呢，即是我很多時候說，如果你沒有一個需求，沒有所謂的 demand， 其實沒有 supply 的。以前傳統的做法呢，就是全部在做好一些東西，又推落市場，又等人去買，就是說他估個市場需要什麼。今年來說呢，那些衣服來說是三粒紐還是兩粒紐、OK， 那些西裝這樣，那時候做好散到就原來拱出去 的，即是生产主导啦， 生产主导的 生产，即是大厂家推 去個市場，即係我哋叫 push 啦， 係啦， 推去個市場。 系啦，咁而家调翻转头咧，就啱啱咧就反翻转头啦。我哋就所谓叫 C to M 嘅，就系、是、customer to manufacturer， 就系话咧由嗰个咧用家一路推翻上去啦，个生产商咧去点做嘢。咁、那个情况就好唔同啦，因为响个生产商嚟讲咧，佢好难咧，或者佢要好多嘅技术咧去了解咧，到底个市场需求系乜嘢。 即係有個客户拉啦，即係pull啦，因為我哋 我其實 拉翻去個廠家，希望佢哋送啲咩俾我。 即係可能其實最容易睇到嘅反而係時裝，因為時裝以前咧，你會見到嘅就係話佢有一個比較明顯嘅話，今年興啲乜嘢啊？今年興啲咩顏色啊？咁而家你見到嘅就係一來，即係我相信如果女性用家就會好容易見到，就係話我哋而家多咗好多嗰啲時裝鋪頭咧，係一啲大型嘅時裝，即係我哋叫做 快速 時裝。咁佢其實佢種類好多。 即係幾十隻顏色任你揀嘅， 唔單止幾十隻顏色，佢直頭嗰個款式亦都好多啊。咁你就會見到其實可能係而家唔知道係咪大家嗰個心態上，可能有少少想翻翻去復古啊。咁所以你會見到好多突然間有好多你話咦、這個款唔係早嗰兩年啱啱興完嘅七十年代款式咩？點解而家又翻翻嚟？因為其實可能就係以前唔會咁嘅，以前嘅話時裝係永遠都係話我 大師設計咗乜嘢，你咪著乜嘢。 大師話七十年代嘅喇叭褲風咧，兩年前興過咧，就一定十年後先至會再興噶啦。咁但係而家咧，你就會見到亂咁嚟，好難見到你話係乜嘢。 同埋有一啲譬如做鞋嘅鋪頭咧，即係做鞋嘅品牌應該。咁佢就多咗一啲咧，可以俾客户去揀嘅一個配置。 哦， 即係你可以揀啊，鞋頭呢個位置我唔中意藍色，我中意紅色。咁呢啲叫mass customization 即係好似去叫個漢堡包咁樣，我唔要生菜或者我要。 我整過喎，係啊，但係我覺得嗰對鞋好核突，我整過一對嗰啲咁樣嘅波鞋咯。即係揀啊，可以俾你揀。 即係因為互聯網啦，或者係因為即係現代嘅資訊科技咧，多咗呢種能力啊！即係以前，因為我哋其實跳一步嘅啦。頭先阿 Lawrence 講咧，係最近呢幾年嗰個變化。其實我哋跳咗一步咧，就係由手作仔做咗大型工廠，即係afford 咧，即係 you can buy whatever color you want as long as it is bad 啦。即係呢句嘅翻譯就係你想要咩顏色嘅車都得。只要佢係黑色，咁即係冇得揀啦。咁其實工業化嘅第一步咧，就係大型生產，即係佢講緊推嗰個過程係點嚟嘅咧？就由工業化啦，跟住我咪生產一大堆一模一樣嘅嘢，跟住咪推俾啲客户咯。咁佢因為平啊嘛，賣得平賣得贏，咁工業化第一件事係平，咁我咪推俾你，你又覺得啊，俾手作仔。平喎，即係比個人生產嘅工作坊平。咁啊，第一步其實供應鏈係咁樣嘅。咁咧近年我哋已經跳過咗嗰個工業化 1.0、2.0 嘅時代㗎啦。咁我哋就而家去咗個人化。我要隨時即係上網買 Lawrence 咁講啦，我隨時希望買到我想要嘅嘢。海林頭先有講啦，我而且唔係要一個一版一樣嘅嘢啊嘛，我要我喜好嘅嘢啊嘛，我唔理大師話今年興啲咩啦，總之我中意呢樣嘢我就要買到啦。 即係好多女性都會知道，即係譬如就係有出戲佢叫著惡魔著 Prada 嘅惡魔啊嘛，咁嗰個其實係 base on 真係一本時裝雜誌。如果你中意時裝嘅話咧，以前咧就係咁嘅，每年我就會去睇嗰本書雜誌，去睇我今年興要著啲乜嘢。但係好老實講，我諗好多人咁多年嚟過去嗰幾年應該冇人睇啦，係啊， 少咗啦。同埋Lawrence 頭先都講一個好有道理，我都同你傾翻。其實2003年沙士嗰陣咧，就已經引發咗第一輪嘅啦，就係多咗人上網買嘢。即係頭先 Lawrence 講咗好多上網買嘢，咁我想其實喂咁今即係呢幾年啦，新冠嘅疫情啦，其實喺全球性即係全球嘅其他地方，係咪都有類似嘅情況發生？ 我見過最近新聞其實咧講咗一個 case 嘅，即係喺意大利啦。即係意大利其實係一個即係意大利人好熱情噶嘛，佢以前咧即係喺新冠疫情之前咧，佢係絕對唔想上網買嘢，佢中意就係咩咧？去到鋪頭仔咁見到大家， 咁啊 stay， 跟住食兩啖啊，咁跟住先至去揀佢啲嘢。但係新冠疫情之後，係依一樣嘢係完全扭轉咗嘅。但意大利嘅網購咧，其實佢個指標係上咗好多。而家意大利係其實慢慢嗰個市場，即係嗰個城市啊，個城市係慢慢開翻。 即 係 傳統零售就， 但係傳統零售係翻唔到去過往，但大家開始習慣咗網購嘅依一個模式，同埋咧。發覺咧，喺網上買嘢咧，買埋嗰啲嘢咧，同佢哋平時以前買嘅嘢有少少唔同啊！買埋好多唔等使嘅嘢，因為你其實我自己都會㗎，你大家去乜寶度買嘢咧，佢下邊會有啲即係話，哎呀，你買依樣嘢 咧，今日呢樣嘢抵啊！ 依樣嘢抵啦，同埋你買依樣嘢咧，嘅人咧，其實會買埋嗰樣嘢。 即係我哋呢期推緊呢隻產品。 係啊，仲有一樣嘢咧，係我唔知道啦。你哋即係咪有另外一樣嘢就係呃老公嘅，就話嗱，大部分嘅女人咧都中意依樣。样嘢噶，你不如买依样嘢送俾老婆啊，咁样系啦，所以就会买埋好多好唔等使嘅嘢。 海林头先喺一个女性嘅角度讲网购啊，咁我Lawrence有冇补充啊？ 我未必好认同，但反而嚟讲咧，我譬如我自己咧，其实都做多网购嘅。反而我自己做网购多时咧，我就响有个价钱，即系成本效益啊。我所谓嗰个 cost performance 咧系点样咧？去睇件事。咁所以我係夠膽講啦，係去到一個地步咯。好多時咧，我反而唔係喺香港網購買嘢添，我喺美國去個網購買嘢，因為發覺有時喺嗰邊買嘅嘢咧，比喺我喺香港本地或者甚至喺內地買嘅嘢咧，個質素更高，而嗰個價錢咧更平。咁依個係變成咗咧，就係話形成咗而家成個所謂嗰個 supply chain 或者個供應鏈裏邊嚟講咧。是已經冇咗個國界， 冇咗個國界嘅競爭啊！即係以前我可能淨係去維記、百記咁樣啦嚇，即係而家原來唔係嘅，而家我可以去埋隔離埠去睇下佢有冇好嘢。如果有嘅話咧，我可以去隔離埠訂嘢翻嚟嘅，直頭即係唔需要限制喺香港嘅公司，即係我可以去美國嘅公司、日本嘅公司、 啱啊、 東南亞嘅公司去買一啲香港可能買唔到嘅嘢。 咁我就想問啦。Lawrence 蘇適，咁當人嘅依個咁樣嘅買嘢嘅依個behavior， 即係買嘢嗰個一貫嘅模式改變咗，對依個供應鏈啊，或者對於成個物流業有啲咩大嘅影響？ 嗱，我依度我都插一插嘴啦。咁其實咧，依度咧係形容咗有幾樣嘢嘅，因為簡單嚟講就話，因為啲人去咗越嚟越多網購，尤其是因為目前呢個疫情嘅問題啦，啲人出唔到門口啦，形成咗嚟講嘅話，佢喺網上買嘢咧，佢就會要求幾樣嘢嘅。第一就係話，頭先等於我講啊，個價錢到底係點？因為價錢好透明啦， 格價好容易啦。 係啦係啦，佢走多幾個網嘅話，你睇到啊，原來依件嘢咧，響 A 網買咧係賣$100 ，B 網買咧$95。 即係以前要行幾條街，可能要兩三個鐘先做到嘅嘢咧，而家兩三分鐘就做到啦。 貨比三家，而家係貨比三網站係咪啊？ 係啊係，咁要一個問題。第二嚟講咧，就佢會由佢自己咧個經驗裏邊咧。就睇啦，喂，到底我幾快咧？呢件嘢嚟到我度，咁可能有啲嘢咧，你會覺得好驚訝嘅。就是、有時咧，我自己經驗啦，我喺美國買一樣嘢嚟講咧，係第二日，唔好話第二日啦，總之一個禮拜之內一定嚟到我門口。而有時我翻喺內地買咧，我未必咁快。咁依度咧就喺個速度方面嚟講咧係出現啦。第三咧就講 quality 啦，講質素啦。咁因為你喺網上你有好多嘢可以比較的時候嚟講咧，你會揾咧邊度質素最好。咁因為依三樣嘢咧而影響到咧，就係話咧，喺成個供應鏈裏邊嚟講咧，嗰個製造商佢嘅品質係點樣？佢以及嚟講咧，到底物流咧幾快啊？你唔好以為喺內地落嚟嚟講咧係快過喺美國過嚟，因為喺美國過嚟咧好多時候嚟講咧，佢差唔多全部咧而家係飛機咧即到嘅。而在內地下來有時因為通關各方面會出現一些東西需要調整，變成在這一方面來說就影響到整個供應鏈裡面來說，供應商有一個 有很多事要做好一點，而物流公司也要配合得很準，而令到最後能夠給到他來到那件貨是達到滿意。如果他不滿意的時候來說，他投訴了，他投訴下次不買。 即係去第二間買咯。 係啊， 你做唔到，我咪去隔離嗰間買。 依樣嘢我最記得係早好多年前啦。我記得我當我住喺北京嗰陣咧，依、這個乜寶咧開始紅啦。咁咧，我住喺北京咧，我就發覺。我住在 CBD 啊嘛，因為我住喺市中心，即係住喺那個商業區中心啦。住喺即係江華路，你都諗到都知道嗰啲地方唔會平。我發覺喺我嘅小區嘅街口門口賣支洗頭水啦，係貴過我上去乜寶咧嗰個唔知喺山西定係太原嗰個貨倉嗰度運過嚟咧，係送到我屋企門口咧，係平十蚊嘅。 佢唔使俾鋪租嘛？ 係啦，佢唔使俾嗰個乜，即係江華路嗰個咁嘅鋪租。咁但係依件事咧係解釋唔到俾我媽媽聽嘅。 但係質素一樣嘅喎、 質素係一樣， 同一間廠生產嘅。 同埋係啦，依樣嘢而家你會暴露咗好多嘢出嚟嘅。有好多其實好多嘢都係代工嘅嘛，都係同一個廠出嚟嘅，但係可能叫唔同名啦。咁以前我哋唔會去睇依啲嘢咧，我哋淨係信某個牌子啦。 唔怪香港啲鋪租跌咗咁多咧。 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話而家你。即大家都会知道嘅就喺国内，大家都会讲嘅。你喺乜宝度买嘢咧？最紧要乜嘢啊？最紧要识得投诉，因为咧，你如果嗰个质量有问题嗰阵咧，你投诉嘅方法系有一套嘅。所以你其实你上网，你譬如话你要货比三网站嘅，可能你要睇嘅就系睇 keyword 啊，有好多啲唔同嘅嘢，所以好似成个生态环境系改变咗。 其实我哋讲咗咁多网购咧，我哋今集就唔系讲网购嘅，我哋只系想俾大家个基础就系、原来而家个即系现代世界，因为网购盛行啦，因为工业化嘅生产啦，其实个供应链咧系好复杂嘅，咁就引申到第二节，我哋就会深入咁去讲下个危机到底系点嚟嘅。而家我哋见到嘅现象系咪就危机嘅全部咧？咁其实梗系唔系啦。咁啊，嚟紧我哋就。剛才講咗嘅供應鏈咧，就唔係一個鏈嚟嘅，係一個好多唔同嘅環節，一個網咁樣伸張開嚟。咁大家因為網購或者其他原因咧，其實大家都係身在喺呢個供應網裏邊嘅。咁可能我哋帶嚟一首歌咧，就是《網中人》，張德蘭嘅，希望大家中意。 反责备和恨怨，无惧世间万重浪，独怕今生陷梦中。谁料到今朝，为了知心我自叹。在梦中度回望，世间悲欢尽已忘，何强心知我未消亡，何妨胜与败，重重艰辛气魄下。不再返起盼。 不再化。 买入1783.24美元，卖出1784.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天气转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香港岛西选区包括中西区、南区和离岛区， 登记选民人数37万多， 由三位候选人各逐两个议席。立法会地区直选论坛，萧乐文主持， 星期四早上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行动不方便或者要坐轮椅的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时，请留意附上的投票站位置图。如果指定的投票站不方便出入，请在12月14号或之前致电2891-1001，申请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如情况许可，选举事务处会因应要求安排复康巴士接送选民来往投票站。 聆听自然的呼唤，迎接美好新一天。星期一至六，清晨2:30到5点，大自然之声， 钟杰良、 罗万荣、 冯杰、 李秋婷， 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一提起11月，唔知你哋有冇谂起啲咩特别日子呢？对于好多人来讲，11月没有节日都是很平常啫。但是对于网购平台，又或者是对于做市场推广的朋友仔来讲，11月很忙啊，因为有双十一。大家可能都会有些印象，过去几年内地双十一的热闹可以说是网购平台制造出来的消费庆典。每年的这一日，各个平台加埋的24小时总成交金额接近10000亿人民币。年年刷新纪录，真是很夸张啊。对比起来，今年低调了，成交额也都没有之前几年升得那么夸张。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公布，今年双十一的商品交易总额升幅大约是 8%， 而去年讲的是升 85%、啊。这个改变因为有很多原因的。有政府互联网监管的因素，而网购平台也都呼吁民众要谨慎消费。平台仲以绿色、低碳作为今年双十一购物节的主题，强调绿色存仓、绿色包装、绿色配送、绿色回收，总之绿绿无穷。相关的物流公司已经公布，因为以上的措施，估算已经减少18000吨的碳排放。无论是什么原因都好，今年的双十一证明众志成城，人人每样嘢都做多少少，当个量咁大嘅时候，个成效已经可以好有效果噶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色 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大家好，翻到嚟星期三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而家时间咧系夜晚嘅11:09。咁喺直播室里边咧，就有我哋嘅嘉宾谭俊基、罗云生，有我苏轼同埋我嘅拍档海林嘅。咁我哋头先咧就讲咗全球供应链危机嘅前半节，就系点解我哋有一个供应链啦，同埋我哋嘅网购啊，点样影响呢个供应链嘅复杂程度？咁其实我哋如果大家有睇新闻咧，可能都会留意到有几件事喎。最近，譬如有好多船咧泊咗喺洛杉矶出边啦，就落唔到货啦。跟住中国嘅出口商咧就攞唔到贵啦，或者系个运费咧就天价啦，即系小弟公司就赚好多钱啦。咁譬如英国又冇货为车司机咁样啦。呢啲其实都系供应链危机嘅一啲表象嚟嘅。不如阿 Lawrence 同我哋讲下，喂，咁呢啲表象背后其实有咩深层次嘅问题嘅？点样影响我哋嘅生活咧？ 嗱，首先嚟讲咧，就呢一类咁嘅，即系而家见到个问题嚟讲咧，其实后边咧有好多系因为啦。某程度因為依個疫情而令到嗰、那個危機出現， 疫情係個催化劑啦， 係個催化劑嚟嘅。咁簡單講就幾樣嘢嘅。第一嚟講就因為個疫情啦嘅發生啦，而令到咧有一啲生產商咧，響舊年嘅時候嚟講啦，佢真係生意唔好啦，佢唔掂啦。咁而佢咧就將嗰個工廠咧，可能去減產。 即係我哋講緊舊年三四月嘅 三四月嘅時候， 啱啱開始全球都感受到疫情的時候， 是啦是啦是啦，咁到去年可能三四月啱開始啦，咁可能到五六月的時候就有啲尤其是小嘅廠家咧就頂唔順啦，咁開始炒緊啲人，咁好啦，到而家咧開始嗰、那個嗰、那個經濟開始好翻少少 啦，即係 係啦，咁好多咧，因為 新常態咧 back to normal 嚇 back to normal 啦，咁嘅時候嚟講咧，佢哋要生產喎，咁佢哋揾唔到工人，咁變咗咧就有訂單咧，佢哋未必能夠做得到。咁第二樣咧，有因為呢個問題嚟講咧，因為每一件嘢，譬如簡單講一個電話裏邊咧，有好多咧係一啲 component 嚟嘅，即係一啲零件嘅 原部件 係原部件嘅。咁嗰啲原部件咧，如果佢生產唔到出嚟咧，佢部手機係做唔到。咁變咗嚟講，就一環就扣一環咧。 即係我哋之前聽到嗰啲咩晶片短缺嘅問題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變咗喺呢一方面嚟講，令到咧到最尾嗰部手機咧，根本有需求都冇貨去供。 係，我哋最近咧聽到海林間舊公司要減產新嘅旗艦手機喎。 啊，係咩？你清楚過我啊。咁係咪即係以後我哋買手機嚟緊嗰幾年會比較困難啲咧？ 嗱，其實咧個情況咧，依度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因為咧就好多人咧就開始擔心就，就話啊死啦，嗰啲貨係咪會越嚟越少咧？唔夠供應咧？咁變咗咧，以前佢可能落 order 落100部咧。佢而家點樣？原來話我預多啲啊，我落夠200部。 哦，呢個係有個名稱嘅喺書院，即係我讀書嗰陣咧，就係我哋叫做我明知你供即係配給啊嘛，我明知你配給唔夠俾我，我咪加大嘅訂單啦。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變咗又係喺個供應鏈成個網裏邊咧，就谷翻後邊嗰度又出現問題咯。因為以前佢只係平時咧要100部啫，而家佢話我要 order 我200部，當好多咁嘅需求嘅時候咧，後邊嘅零件咧又越嚟越需求越多咯。咁所以咧就變咗係一個 domino effect， 一個骨牌效應，去到後邊咧就變咗咧，佢越個 order 就越多，但係咧就調翻轉嚟，佢又越唔夠人去做。 呢個有個學名嘅叫 bull whip effect 啊，亦都可以用 domino effect 嚟講嘅。 係 bull whip， 你係咪講緊 牛鞭啊？ 牛鞭 係。咁其實手機我就唔知道有冇人真係一次過買10架啦，但係廁紙我哋就見到啦，早嗰幾就係 廁紙係好典型一個 bull rip 嘅問題。 係啦，咁大家就買到成屋都係廁紙。 因為其實大家用廁紙就唔係真係用多咗嘅，不過咧就係突然之間大家覺得好需要買翻啲廁紙，咁你個貨架上面就冇咁多噶嘛，咁大家搶曬之後咧就冇啊，個貨架上面就更加驚啦，咁補貨補唔切啦，咁但係譬如大家一次過買咗好多廁紙之後咧，其實你可能幾個月都唔會再買廁紙啦，咁但係啲生產商咧就可能覺得突然間啲廁紙好賣，我哋咪要做多啲咧，咁就變咗過剩咯喎，啲廁紙又會，咁呢個就係我頭先講個 bull rip 啦，即係嗰個牛鞭嘅效應，就是、可能一個好少嘅 fluctuation， 一個好少嘅變動咧，經過唔同供應上面唔同嘅層級，就會將嗰個變動放大。 同埋我見到嘅就係、是，譬如我哋香港係好似二月，舊年二月啊嗰陣即係發生話大家喺度搶廁紙啊。咁跟住其實舊年嘅八，即係今年嘅五六月咧， 即係我個朋友喺 LA 咧，即係我講緊嗰啲啲 超級市場都搶廁紙， 啲大明星喺度同我講廁紙，我話你唔係真係咁癲啊！我哋香港搶完之後，發覺依件事唔係依件事唔 valid 嘅，係咪？ 呢件事其實係有全球性嘅，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先會發生嘅。 係啊。人嘅嗰個恐慌嘅心理係會不斷地重演啊！ 但我想總結一下頭先阿 Lawrence 講，其實 Lawrence 講幾樣嘢嘅。頭先第一樣咧，即係生產遇到問題啦，係產能嘅問題。咁即係因為可能曾經生意唔好啦，減咗產能，或者係因為 lockdown 咧，即係封鎖啦，咁根本大家翻唔到工啦。譬如越南其實封鎖咗好耐嘅，翻唔到工咧，一個產能嘅問題。咁咧，除咗產能嘅問題，咁我哋都會見到有一啲係一個我哋叫做運輸能力嘅問題，即係譬如好多船停咗喺洛杉磯。頭先阿 Lawrence 都可能有提過，就係、是、可能好多司機咧，即係都係人嚟噶嘛，咁佢可能唔夠司機，拉唔到啲貨櫃出去碼頭咁樣，咁啊更加令到即係啲運力就其實運力係點嚟嘅咧？即係行內人士啦，講少少啦。你除咗隻船之外咧，你隻船喺個海度行到幾多轉，就係、是、即係船嘅數量乘以你一年可以行到幾多轉，就係、是、個運力啊嘛。譬如點解最近 同你譬如茶樓個一張台，你今 翻台率 翻台幾多次， 翻到幾多次啦？ 所以點解國泰上次即係最近有一個唔好彩，要一大班機師要隔離咁樣，對個運力有咁大影響咧？佢唔係冇飛機。佢冇機師，一架飛機咧就翻唔到台啊！即系我唔夠機師，我個飛機唔可以不斷飛啊！咁啊影響到運力。其實船啊冇少到嘅，飛機啊冇少到嘅，但系船員啦、機師啦、 貨櫃 車司機啦，因為疫情啦，因為 貨櫃啦， 係咪？係啊，因為要 close loop 咁樣去運作啊嘛，即係要封鎖式運作啊嘛，即係大家都唔係好想翻工咁樣。咁呢啲都影響到個運力。 我睇過一個新聞就話英國嘅，其實英國最即係佢缺貨車司機嘅最大原因就係一本土嘅貨車司機少咗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其實當佢話不如我哋開一個六個月嘅一個 visa， 即係啦，臨時 visa 俾譬如話之前歐盟嘅，譬如例如波蘭嗰啲司機過嚟咧，佢哋咧就啲波蘭司機嘅講法咧就話佢記仇嘅。你記唔記得舊年啊？舊年你哋英國點樣對我哋？ 你啱啱先趕我走，而家又請翻我翻嚟。 同埋舊年聖誕節嗰陣，你哋係等我哋塞咗喺依個即係依個邊邊， 即係個隧道口嗰度。 係即係三四日又唔俾我哋去廁所。咁我其實我喺法國喺德國，其實我都揾到更加好嘅個工作。我點解要過嚟同你英國去捱世界咧？咁樣所以就好多好多好奇怪嘅因素。 咁Lawrence係。 是咁，其實咧，除咗你頭先講嗰個即係載力嗰度啦，咁同埋即係司機短缺啦，呢啲係全球一啲問題先，我哋講啦。其實就算喺個成個運輸裏邊咧，個載力咧都係出現問題嘅，就係話表面好似所有啲箱喺個船上邊，而家未卸到貨，但係其實咧，如果你問啲船公司，好多船公司話俾你聽咧，自從舊年二月開始、三月開始嚟講咧，有好多箱咧係去咗一啲咧以前從來未去過的地方，因為要運啲口罩過去，因為要運啲醫療產品過去，而嗰啲箱去到嗰啲地方咧係永遠冇貨出嚟嘅。咁所以其實咧嗰、那個箱方面嚟講咧，亦都喺全球裏邊咧係一個短缺喺度嘅。 即係嗰個供出口入口嗰個唔平均啊， 唔平均， 所以比較難將個空嘅貨櫃箱運翻。 即係好似你依、這個的士過由香港過咗去九龍，跟住 的士就收多你一程隧道費啫，但係個箱咧自己冇腳噶嘛，咁你冇貨出口個箱冇腳咧，係比較難揾翻佢個箱翻去。 收兩程咯，係 啊係啊，咁所以而家咧個情況再複雜咗咧，就因為嗰有成百幾二百隻船咧就晾咗喺呢個 LA 啊。 即係 Long Beach 嗰度啊，洛杉磯嗰邊嚟講咧，佢卸唔到去咧，咁佢又冇吉箱咧，翻翻嚟咯啊！佢因為佢一日佢嗰隻船上面嗰啲箱咧，佢唔卸落去咧，佢唔可以運翻一啲吉箱翻翻嚟呢個東南亞依邊嘅。咁所以有另外一個問題出現咧，就話而家咧就有貨冇箱去運。 最近聽聞。排隊排到出公海了已經 係啊係啊係啊！ 我見新聞報道就話有一啲其實有一啲公司就覺得，譬如好似 Amazon 呢啲公司就佢覺得佢自己要先發制人啦，佢要自己去建立佢自己嘅好似運送嘅團隊啊。 佢有船都要喺個碼頭度排隊嘅，其實 佢即係保證佢上船嗰下快咗嘅咋。 哦， 即系喺中国上船，佢如果系自己租日船嘅，佢咪可以上先咯，因为中国码头冇问题嘅。咁但系去到美国，佢都系要排队嘅。 嗯， 但系有样嘢系出现咗啦，你讲啊，譬如好似亚马逊嗰啲啦，以我所知啦，佢而家有好多咧，除非嗰啲货嗰啲货物咧系真系大件到咧，唔可以运飞机。 如果唔系 咧，冚烂走飞机。 嗯， 因为曾几何时咧，我系有个朋友咧系。在香港咧就响 Amazon 咧，响 Amazon 喺美国啊，订一个34寸电视机咧，一个礼拜系空运翻翻嚟俾佢。 但系空运而家嗰个价钱同海运即系 其实零售好暴利嘅，咁运输成本有限嘅啫。 系啊， 咁同埋羊毛出自人身上啦，咁你都會見到，譬如某啲國家，即係美國都幾明顯嘅，佢個通脹都幾高，譬如5-6% 嘅而家去到。咁呢個同嗰個供應鏈嘅問題其實係有關係嘅，即係運輸成本高咗。咁當然關税各樣那樣啦，都有原因啦。咁所以佢點解最近咪想減關税？因為喂，咁我加咗5-6%，減翻啲關税，我起碼可以舒緩一下個通脹啊嘛。呢、這個都有原因。 但係呢度我睇唔到佢可以令到而家個供應鏈危機啦，可以係 唔關事㗎，純粹 解決得到， 純粹個價錢可以平翻啲 嘅 咋。 係啊，係啊。 咁而家個供應鏈嘅危機其實都係最主要都係美國啫，係咪？ 唔係，其實係我用翻頭先 Lawrence 嗰個講法，其實咧好多個環節都出了問題。即以前我講一些經典的案例，即是哈佛商學院的案例，就是一間日本的車公司就試過兩次的，就地震，一次是神戶，一次就北海道。即如果大家記得神戶地震十幾年前的，那個地震就令到一些很主要的原料供應商呢間廠倒了，那呢就令到它整個因為一件零件整個車生產不到，咁神戶就已經發生過一次嘅，佢好多生產線停咗半年。咁但係咧，十幾年之後北海道又大地震，又有一間好關鍵嘅工廠，又係冇咗一個供應鏈嘅好重要嘅零件，又令到有幾間廠咧幾個月生產唔到。其實喺呢啲供應鏈嘅問題咧，其實從來都存在嘅。 嗯， 即係以前我哋即係爭逐利潤啊，將嗰啲存貨減到最低啊，將所有嘢都控制到好少好少，就比較對應呢啲我哋叫做變化嘅能力係差咗。今次嘅問題就同以前唔同，同地震唔同。地震係一個單一嘅問題，今次疫情係一個全球性，各個範圍都出問題。咁所以個範圍其實係好大，即係發生問題嘅地方其實好多。我哋頭先講嗰啲，我哋叫做 syndrome 啦，即係我哋嗰啲叫表面病徵咁樣。可能 LA 好多船，因為大家喺飛機上面見到嘛，咁啊覺得係個病徵嘅問題啦。但係其實結構性嘅問題係好多 嘅。即係你講緊嘅係即係依個 pandemic 呢、這個 疫情啦， 疫情嘅大流行之後，其實某種程度上喺我哋全球的這個貨運啊，或者經濟上是其實有另外一個隱性的病毒， 火燒連環船， 是啊是啊， 病毒在發生緊，而這一樣東西到底它的影響是有多大呢？我們不知道，暫時來說就比較像我們見到的就是表象，就是美國那裡有很多船啊，在那裡啊，這些 運費升了很多、 運費升了很多，但是到底未來這幾年的它會有的這個咁样嘅连锁嘅影响到底系乜嘢咧？我哋都系暂时都系喺度观望紧啦。 我相信喺未来一两年啦，呢个问题都唔一直会持续噶啦，因为系一个又系一个骨牌效应嚟嘅。你嗰船喺嗰度，你啲货卸唔到落嚟，你船翻唔到嚟，你箱翻唔到嚟，咁你点样可以再有货去出去咧？ 跟住即系国内嘅厂又出唔到 啦， 出唔到货，跟住又炒人啦，炒人之后又即系呢啲连锁反应就慢慢一级一级咁样。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咧，突然之间咧，如果话成个疫情而家话开始松绑啊，而冚唪啲铺头嗰样嘢咧开翻咧，其实某程度短期内嚟讲咧，系会嗰、那个我自己感觉咧，成个供应链里边嚟讲咧，个情况咧系会加剧添嘅。因為需求多了，而供應耐唔住。 同埋傳統上嘅，即係我哋覺得經商營商嗰個手法就會喺度大洗牌啦，係咪 啊？其實 Lawrence 頭先講就係有啲積壓咗嘅問題咧，係要時間消化。但係因為復甦咧，我哋唔單止消化唔到， 反而就 有啲新問題， 你已經食滯咗啦，仲要食多啲嘢，更加滯。呢個係阿 Lauren 頭先講嘅嘢啦。咁、啊，海林就你問嘅問題就係我哋會唔會？你嘅意思係咩？你嗰個問題？ 唔係，我講緊嘅就係話，我哋而家見到嘅就係話，我哋有疫情。疫情之後呢，其實呢個只是一個表象嘛，因為在疫情之外，原來我們可能疫情，我們眼見見到大家打了針，慢慢開始市場是慢慢開翻，但是在供應鏈這一方面呢，其實是另外一個很大的危機，是慢慢一級一級這樣在發生的。 我見到是有少少不同的，我見到是開始脫歐，即是整個世界貿易呢、互相即之前的互相依賴很大的，即譬如大家都很依賴中國的生產或者是東南亞的生產，因為供應鏈出了問題，你可能要找一些替代的方案，而那些替代的方案可能是比較、 本地化， 是的，要本地化一些，即不要用那麼多長距離的運輸，或者你可能呢要放棄一些。 咁由一個好浪漫嘅呢個綠色主義嘅角度可嚟講嘅話，可能呢件事未必係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喎。可能我哋可以反璞歸真少少，係咪？我哋提高一下本地嘅生產能力咁樣樣，即係喺嗰個角度諗，又覺得好似好美好喎件事。 嗱，其實咧，美國咧，以我所知咧，已經而家咧開始走向一個咧一個所謂叫做地域性嘅生產嘅一個供應鏈，就係話以前佢好多嘢咧，佢可能響。中國大陸去生產，而佢而家係轉咗咧，係響墨西哥、 南美洲啊， 係啦，佢啲車啊，好多啲零件嚟講咧，就調翻轉，可能響呢個加拿大度咧去做，然後咧落翻去。咁所以咧，我自己睇法嚟講咧，就話起碼響成個美洲嚟講咧，佢會越嚟越多咧，係響美洲裏邊，甚至落到南美咧，響呢度一個大嘅一個生態環境咧，佢哋會走去培育呢個環境出嚟。 但係其實要脫歐咧，即係或者要去嗰個區域生產咧，嗰個陣痛都好要一個好長嘅時間嘅，因為你嗰啲零部件唔係話搬就搬嘅，即係搬間廠其實係一件好大嘅工程嚟。 嗱，美國咧未必係個情況，未必係想象中咁壞嘅，因為如果我冇記錯啦，喺十幾年前開始咧，其實有好多嘅一啲汽車嘅生產商，尤其是咧，已經係搬咗去墨西哥， 係本地生產嘅， 係啊，已經去咗嗰度噶啦。所以有裏邊咧有七八成嘅嘢咧，已經係響佢周邊響美洲去做噶啦。 其實而家主要大鑊可能係啲超市嘅產品咧，比較即係嗰啲平嘢。 所耐用品啊，所謂 durable goods 啦，依個係一個最大問題，因為嗰啲始終響本地咧成本係太高去做。 咁我哋傾住到呢度先，咁呢第三節返嚟我哋繼續啦。咁我哋而家頭先傾咗好多啦，喂啲生產嘅嘢唔能夠及時咁去到消費者嘅手上啊嘛，所以我就揀咗呢首《你的遲來》，欣妮姐姐嘅，希望大家中意啊！ 奔着栏杆，焦急不已，你在两头望，默默看路人来往，心里面一丝沮丧。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有报道指，两名入境处官员收取标价超过3000元的礼物篮。入境处发声明确认，两名人员曾经在传统节日收取私交友好送出的物品，早前收到传媒查询之后，已经即时汇报。但双方并没有公务往来，价值亦没有超出规定，所以并没有申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相关官员已经解释，入境处会调查，有结果之后再讨论。曾经出任廉署总调查主任的查石我表示，事件的观感不好，公务员需要提高警觉，不可以随便收受利益。明天起，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的规定扩展到所有餐饮业务和表列处所，三类指定人士可获豁免。获授权可发出豁免证明书的社区组织协会表示，已经收到证明书的范本，相关人士只需要填上姓名，加上机构的个案编号和个印作实。有餐厅负责人说，难以分辨对方是否属于豁免人士，预计新安排可能影响一半生意，部分不愿意使用安心出行的市民可能转为外卖或者不光顾。选举事务处表示，本月举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选民从内地返港投票登记截止，一共收到22130个登记。发言人说，自本月1号起接受登记，并在今日傍晚6点截止，其中3个边境管制站投票站，香园围投票站有6156个登记，罗湖票站有7089个，落马洲支线站就有8885个。选举事务处在接获登记的3日内，以短信或者电邮向已经登记的选民发出登记结果通知书，以确认他们是否已经获成功登记在指定的管制站投票站投票。辉瑞和 BioNTech 表示，接种他们共同研发的两剂新冠疫苗，在应对 Omicron 变种病毒方面，中和抗体水平明显较低，但如果接种第三针，中和抗体增加25倍。两间公司又说正努力开发针对 Omicron 的疫苗，如果有需要，预计明年3月可以交付。南非研究人员早前亦都发表初步研究，指出 Omicron 可以逃避两剂辉瑞 BioNTech 疫苗的部分保护，并提出打第三针可能有助抵御感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725点，上升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87点，上升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6，日元113.82，瑞士法郎0.923，加元1.264，人民币6.34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87美元，卖出1782.53美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又为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3度，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下星期一天气转凉。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两个功能界别，分别是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同埋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两个界别分别会产生一个议席。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有两个候选人， G1 谢伟全，无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谢伟全，团结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建设力量，结集公私营机构及市民，一起促使政府更积极主动及有承担，令市民拥有绿色、健康、智慧的宜居环境，辅助中小企，培育青年人才，建策规园，团结向前，票投通年谢伟全。 G2 陈泽斌，无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建策规园功能组别候选人陈泽斌。我见到香港的年轻人生活得很不开心，工时长，上不到楼，香港欠缺俾你发挥才华的机会，他们觉得没有希望。另一方面，香港的专业环境恶劣，顾问费用偏低，而营运成本高昂，兼且政府的程序繁复，令到很多人工作意兴阑珊。香港已经到了必须作出改变的关键时刻，因此我决定参选，汇聚专业，改变创未来，请投陈泽斌一票。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有两个候选人， V1 苏慧良，无申报政治联系。 我是苏慧良，从影帝到出版行业，投身业界已经21年，一直积极参与业界和社会的事务。苏慧良代表的是业界的共同关注，要完善文化、体育、旅游政策，要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要支援业界升级转型，要以创新的思维推动政策落地成全革新，携手重塑精彩我城，请支持本人苏慧良，拜谢各位。 V2 霍启刚，无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霍启刚。我觉得香港现在缺乏长远的文化体育发展蓝图，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的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又要举办好全运会的话，我们要更加重视中华文化的认知和传承，人才的培养，大湾区的融入，以及文体产业化等等的重要议题。如果将来有幸入到立法会，我一定会监察政府订立清晰的发展方向，令香港成为真正重视体演文出的文化都会。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劳工界。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 逢星期日晚6:30， 港台电视31。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好，翻到嚟星期三晚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啦。咁而家大約係十一點嘅四十分。咁喺呢個直播室裏面咧，就有我哋嘅嘉賓譚俊基啦，有我蘇適啦，同埋我拍檔海林嘅。大家好啊！咁我哋頭先兩節咧就講咗全球供應鏈危機啦，有啲咩危機嘅症狀啦，有啲咩情況咧？哇，聽落都幾得人驚嘅喎。咁對我哋譬如香港人有咩影響啊？Lawrence 你？点睇啊？对我哋会唔会有咩好直接嘅影响呢？ 我相信一样嘢就可能有种情况就系话啲物价会上升啦。 啊，美国通胀都5%噶，香港就暂时都仲 OK 嘅。 同埋有啲嘢就譬如有一只电车美国嚟啦嘛。 哦，系即系可能要等多两年啦，系咪啊？ 我記得我就早一兩個月早一個月咧，我去問佢，我話如果而家要訂佢嘅一架最新嘅 2023 最新 model 嘅話，幾時候貨？話啊年底啦。咁再過咗兩個禮拜問佢嘅時候，佢話冇啦，話而家佢話而家最快咧，可能要四月到五月先有貨啦。 咁都唔係好差啫，因為我聽講有啲車而家要排到2023年啦。 哦，係咪啊？ 唔出奇啊，唔出奇啊，嚇！ 晶片嘅問題。 晶片是一个很大问题，其实就这个影响尤其是在个汽车业方面来讲，其实不只是手机的，其实很多真的做不到停产到的，因为现在整部车是都有 电池的。刚才大家说汽车呢，美国即是说美国很多生产的很多生产都移了去譬如墨西哥那些地方，但其实我见人家说其实美国有一个更加大的问题，就是它其实那个即係陸運，由火車啊，同埋佢嗰個道路嘅上面嘅，即係嗰個 infrastructure 其實係好差，所以美國佢海 應付唔到個量，應該咁講。 即係同其他國家嚟講，應該話佢可能佢會發展得好慢，所以佢即使佢將如果佢將所有生產線移過去美洲嘅話，佢可能佢都要多幾年嘅時間去重新去。佢建構翻佢自己個 基建，唔係一時三刻可以起好噶嘛。咁但係其實我就睇翻，譬如對香港或者中國，就其實主要影響都係出口可能運費貴咗啦。長遠嚟計，可能賣到嘅少咗，即係對經濟而家未見到嘅。但係即係會長遠有影響嘅，因為頭先講咗好多啲，即係譬如你本土化咗嗰個供應鏈，即係如果你長遠係咁樣嘅話，其實對唔係淨係中國亞洲啦，可能對唔係淨係中國，可能對成個亞洲，亞洲而家都係個生產基地嚟，其實都會有啲長遠嘅影響。咁我哋講咗啲可能嘅影響啦，咁我哋喂咁其實有冇方法解決呢個問題咧？或者有冇方法避免咁大嘅影響嘅咧？ 唯有可能在我哋生活方面，好多嘢可能要改变一下啦。因为以前嚟讲就一去买吓，即系好多嘢我哋一买好多。而家咧够用就好啦。 哦，系好环保啊！ 即系你讲我哋嘅生活态度，应该系 阿监制一定好开心啦。 朝住呢个绿色生活嘅方向系咪？一来就买多啲本地制作嘅嘢啦，系咪？ 系。 二来就系话，其实我哋唔应该咁注重物质生活啦，系咪？ 食少啲美国牛扒啦，多食啲本地青菜啦。咁我相信係好事嚟 嘅。係啦，可能因為啲貨櫃翻唔到嚟啊，大家想食多啲士多啤梨就可能食唔到啦。 冇啦，美國士多啤梨其實而家如果你留心睇，喺市場根本差唔多零㗎。而家全部士多啤梨都係日本啊、 啊嗰邊過嚟，所以 剩翻啲貴嘢咯。 係啊，所以一盒士多啤咧，講緊過百蚊狂市嘅，得個十粒嘅啫。 嗯，即係但係士多啤梨呢啲其實都唔係生活必需品嚟嘅，係啦。 咁唔止士多啤梨嘅，即係全球供應鏈出咗危機。其實你以前好多你覺得應份或者係隨手可得，因為我哋成日都係食最不時不食噶嘛，咁你可能食慣咗某個地方生產嘅水果，咁而家就可能冇啦。你以後淨係可以食翻東南亞嘅嘢咁樣。 但我覺得香港係香港係好我哋係俾人縱慣咗。我記得我最記得就係喺香港，你其實落任何一個街市啊，你見到嘅水果啊、食物啊，個種類係好多。我記得。朋友我啱啱去紐約嗰啲朋友帶我去行 Dean and DeLuca， 即係依家都算係幾出名嘅，即係買好嘢食嘅地方。入去望一望佢嗰邊嘅生果嘅 selection， 係 啦，咦咁㗎？ 唔夠香港一個街市多係嘛？ 所以即係我會話， 即係我油麻地仲多啦，係咪啊？ 係你是但你唔需要㗎，你閒閒地你香港十八區你是但一個街市行入去，即係我最其實咧，你見到如果外國朋友嚟香港咧，有兩樣嘢我。小的時候呢，外國朋友來探我爸爸媽媽，我覺得他們很虛偽，一就是見到我們的海灘，哇 very beautiful， 那你會覺得是不是的，但你如果去到譬如歐洲，你見到他的石灘呢，你就會知道哇香港的海灘都其實都 OK 的。第二樣就是街市，街市的東西哇很豐富，真的很豐富。 剛才 Lawrence 講了，就是我們要控制自己，即是可能即是都不是控制的 斷捨離， 而係你想唔控制都唔得，因為即係你可以買到嘢少咗啊。咁，但係如果我作為企業，其實我有冇方法做好啲嘅咧？因為我又補充翻少少咧，我嘅認識裏邊咧，十幾年前即係我小弟入咗行唔係好耐啊，即係冇個前輩入行咁耐。十幾年前咧，我初初入行嘅時候咧，就大家講緊咩咧？息息麻啦 ，lean 啦，即係其實係公司咧係有冇肥豬肉嘅。要將嗰啲多餘嘅過程啊，即係存貨都係多餘噶，即係減都係減。咁我初初入行就係咁嘅喎。咁但係而家潮流係有啲， 我嘅前公司就好出名，就會話啲貨咧係 keep 幾個鐘嘅啫，喺個貨倉。咁佢 你收到訂單先生產嘅嘛？ 佢個控制係即係真係講緊幾個鐘，佢唔會擺貨。 係啦，但係喂，但係而家近年啲供應鏈有啲趨勢有啲唔同。 而家其實係講緊英文有一個叫 agile 咯，即係 靈活啊， 係要好快咧，要識得去變。你唔可以一個模式咧，由頭到尾，但係唔代表咧一定係 mean 或者 lean 嘅啊。咁一個就係一個新嘅趨勢，你要反應快。 道家嗰只感覺，我哋要問下飛哥嚇，道家嗰套可能啱啱出嚟啊，順應天命。 其實講咗幾年嘅阿澤道，即係嗰個靈活變化，即係或者 flexibility 啦，靈活變化講咗幾年嘅。以前咧就係我大量生產推俾你嘅時候咧，我哋就用 lean 啦，即係盡量將啲多餘嘅程序 cut 咗啦，或者全貨 cut 咗啦。咁咧就而家頭先阿 Lawrence 講嗰種 agile 其實大概係咩模式呢？即係我都可能係照生產嘅，但係咧我就要咧有靈活，即係我將啲貨到底寄去美國啊，定係歐洲啊，定係去澳洲咁樣，可能係好靈活嘅個調配。這個就是個靈活的意思， 甚至有時你是在供貨的時候你都要靈活， 生產計劃都要靈活， 是的是 的， 是的。譬如就算你的貨板邊你都要靈活，譬如一個例子香港可能比較小一點，譬如你在內地這樣，就你要就算 你剛才即可能說我在北京我要下 order 訂個洗頭水，雖然你可能 order 去了個山西落單的，但其實可能送給你呢是在你旁邊可能天津過來的， 嗯 啊，變成它其實它每一個地方都有倉，其實這個是一個大趨勢，就是說它要根據一些大數據各方面而去預測哪些地方可能需求最多，去放定這些東西在，咁以最短時間送俾你，咁嘅成本咧係會低咗。 開正我哋嗰飯喎 ，Lawrence， 我哋都係資訊科技人啊，即係喺物流上邊要用啲資訊科技先做得到嘅。 肯定，係啊， 即係要電子化啦，要做啲 AI 人工智能去預計一下到底邊個地方會買呢樣嘢比較多啲咧？到底我擠個貨喺邊度係可以滿足到最多人嘅要求咧？呢啲全部都係資訊科技。 幫到手嘅喎。 甚至你可能要睇埋就話，唔係話淨係講啲貨擺喺邊度噶。Agile 就話有時去到啦，等於又講翻我開頭講嘅牛腩麵一樣。咁、啊、你要睇埋天氣嘅。如果你睇到咧，未來嗰幾日咧天氣會冷咧，可能你要預測咧，會有好多人咧要買牛腩麵嘅，佢唔會真係買雪糕噶啦。所以千祈唔好存多雪糕啊！所以你要睇嘅嘢要闊好多，但係亦都依度咧有時咧就係、是、即係一個所謂嘅 differentiator 啦，就係點樣嘅嘢咧，就將你同其他咧嘅一啲 競爭對手啦， 對手咧，去大家去有 個分開咗個比嘢嗰、那個 係啦係啦係啦。 其實阿 Lawrence 講嗰樣嘢咧，就係以前啲公司咧可能做決策嘅時候咧，就淨係睇自己見到嘅數據。即係我之前買幾多少，我每間鋪買幾多少，而家咧就可能要睇啲環境嘅數據，或者係公司以外嘅數據，譬如天氣咪就係環境嘅數據咯，就係自己控制唔到嘅數據咯。以前咧就冇嗰啲數據做分析嘅，而家就我要融合埋嗰啲環境嘅數據。 即以前就可以死咕咕睇下盤數，跟住喺個 Excel 度望下，睇下我點樣可以喺最短嘅時間賺最多嘅錢啦。 唔係想死咕咕嘅，係攞唔到啫。 但係而家你就變咗有少少似中國古代嗰啲咁樣嘅國師嗰種啊， 陰陽家係啦，周顯咁樣 啊，睇下天地啊，睇下呢個風水啊， 樣樣都要睇㗎啦。 大數據啊嘛，我哋叫機器學習啊！機器學習勁嘅地方就係我可以將啲睇落唔拉更嘅嘢拉埋一齊，跟住發現關係咁。 同埋可能以前一個倉，你依個倉可能就擺十萬件同樣嘅貨，你可能而家依個倉咧就可能咧要睇下點樣樣用一下啲方法，可能就擺好多唔同各種各樣嘅濕濕聲嘅嘢去做依個 long tail 啦，係咪？即係有各種各樣。 哦，長尾嘅意思即係一啲冇人。唔係咁多人買，但係就數量好多嘅一啲產品，即係 long tail 頭先。 即係你度度都有啲，即係其實依個係由亞馬遜開始，你會見到。 或者用時間去換空間咯，即係時間換空間係咩意思咧？即係我可以將啲嘢擠得離你比較遠啲嘅，即係嗰啲 long tail 啦，即係嗰啲少人買嘅嘢。但係我就用一個比較快嘅運輸方法去做到嗰個配送。即係準時配送嘅效果，即係有幾個方法嘅，即係除咗係空間換時間，都可以時間換空間。 人哋鬼佬咧，早大概20年開始咧，就好中意開始攞一啲中文字咧嚟講嚇呢啲嘢。就係、是、一啲智慧嘅學習，就例如咧危機，佢話啦，嗱，然即係喺中文入邊咧有危咧，其實係有機會嘅。而家依件事就，我覺得就係咁樣樣，即係話我哋見到好多好充滿咗不知名嘅變數，到底但係中間應該係有一啲商機嘅。其實就同埋如果有一個好浪漫嘅角度去睇咧，就係話我哋可唔可以變得更加環保啲咧？我哋可唔可以 肯定可以啦， 唔好咁物質主義。 頭先 Lawrence 都有講嘅，有啲細嘅公司咧，其實喺呢個浪裏邊咧係倒閉咗噶嘛，或者呢個我哋叫 old school 啦，即係嗰啲傳統轉唔到新嘅公司啊，咪倒閉咗。所以我哋頭先都講咗好多，喂，其實我哋講嗰啲方法咧，背後係要好多資訊科技噶嘛。即係應用到資訊科技的公司在這個環境裏面，他們可能轉身就會快了。如果你是一個還是比較舊式，即靠可能靠一個試算表，即係 Excel 啦嘅公司，可能咧 Excel 好好用㗎嚇，我冇對 Excel 冇任何敵意，對唔住， 可能就轉唔到身。 但係咪忘記一樣嘢啦，即係我哋自己中國人成日都講一句啦，就係、是、計劃來不及變化。所以如果我哋唔能够咧对住变化咧而好灵活咧，即系改变我哋策略咧， 都系阿仇啦， 就唔掂噶啦。呢、這个一个即系我认为一个系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元素。 但系灵活又其实都系要资讯科技，因为你以前人做决定咧，你人可以做到嘅决定有限啦。咁而家你要灵活，你可能做嘅决定系大好多。因為小弟的博士論文是講這件事，所以呢你是要一個很強大的資訊科技的系統，或者一個很強大的運算力才做到。 那有些類似這樣的資料是可以買的，不要樣樣自己做完。 哦，那當然， 做大個餅好過一個人寫一個餅的。 系咯，蘇西，你唔可以咁自私嘅，系咪？你應該打一齊。 我講嗰篇論文係呢個題目，即係我寫完篇論文之後就係公開領域噶啦，論文嘅嘢大學就會公開噶啦，係咪先？咁呢、這個我同意嘅，因為我見到好多 因為我做物流啦，即係我見到我啲客户啊，其實係越嚟越多咧，係問喂，你哋做唔做到兩個鐘嘅決策，跟住我可以轉去其他地方，你做唔做到呢啲咁嘅要求啊？即係可能兩個鐘誇張一啲嘅，即係海運就冇嘅，空運可能真係好快嘅啲決策。即係我哋見到十年前到而家要求我哋做到決策嘅速度咧，其實人力係追唔上，一定要用一啲資訊科技嘅方法，即係一定要用啲奇技淫巧啦，去解決呢啲以前解決唔到嘅問題。即係我都見到個趨勢，其實都好明顯。即係呢個供應鏈危機咧，如果海林講法有危有機啫，喂，其實我哋其實係逼我哋更新換代喎。 係啊，我哋要跳出我哋目前嗰個框架咧，重新嚟睇件事。即係千祈我自己成日睇法就話，唔好因為啊嗰啲船咧，而家響嚇洛杉磯外邊咧排曬隊啦，咁我哋企喺度等等佢呢樣嘢。 即係等運到唔得。 係啊，我哋冇可能噶啦，我哋一定要。跳翻出嚟就話，如果咁嘅情況底下，我哋有其他乜嘢可以做啦？ 去東岸得唔得咧？即係西岸唔得。 其實就算喺西岸咧，其實都去好多個浮位可以去買。 西雅圖啦， 甚至上到依個温哥華上邊咧，再落翻來 都 得 嘅。 費城喺東岸。 哦，嗰啲係東岸嚟嘅，嗰個遠咗少少咯。 即係其實喺西岸都仲有好多地方可以揀嘅，即係墨西哥有啦，巴拿馬啦，即係如果有北向南咁，即係喺温哥華都可以啦。 甚至咧，其實喺三藩市屋倫咧都有嘅，不過就。即係啲人 路有冇咁多車，有冇咁多火車啦？ 同埋其實美國人真係有好多問題，我見譬如80%嘅美國嘅橋咧，其實有過度老化，佢好多本身嗰啲即係本身以前建落嚟嗰啲基建嘅問題，我對美國係即係打個好大嘅問號，到底佢點樣可以 bounce back 嘅？ 不過即係咁講，我哋又唔好將美國嘅問題咧無限放大變成一個世界嘅問題，因為有陣時。賣不到東西給美國，我可以賣給這個歐洲，或者可以賣給東南亞，賣給印度， 甚至非洲， 非洲是都可以的嘛，即是我有個產能，即是如果某個國家吃不完的，那我就開發新的市場，又是逼出來的。 所以是一個所謂地域性的一個思維，要開始要想的，即不可以太過 依賴單一 一個經濟體，而那裡來講有什麼變化呢，影響到我們。咁好似即係Lance 你頭先講就話，你成係一個東南亞，其實一個市場好大嘅，係咪一定要全部啲嘢都係成日睇住美國市場咧？未必一定需要嘅，即係我自己個人嘅講法咁樣。 嗯。 啊。同埋運費貴，其實呢樣嘢都慢慢會改變嘅，因為即可能個運力係追唔上，但係始終都會有個極限嘅，因為你太貴，我咪走飛機咯。 咁系咪变咗飞机会反而会加重咗？即系以前啲人通常话：哎呀，空运啊，好贵啊，咁会唔会多咗？ 咁同埋你太贵嘅时候，咁我唔系唔卖俾个国家，卖俾啲近啲嘅人。 其实如果当嗰个空运咧越嚟越多嘅时候嚟讲咧，其实个成本系会降低咗嘅。因为以前咧就未必咧系好似而家个需求咁多。咁依啲係一個 optimization 啦，最尾又點樣去？ 好唔環保嘅，係咯，都係用翻最開頭嘅講法啦。即係可能短期內咧，大家都要即係唔係冇嘢食嘅，即係勒緊褲頭。我想講嘅意思就係，可能大家買嘢可能要忍受一啲，因為生產或者係運輸上邊咧追唔上以前你嗰個更新換代速度，即係你一年可能買20件衫咁樣。而家可能就唔得啦，因為即係追唔上啦，個生產同埋運輸上。 淨係買20件衫咁少？ 咁你而家唔使翻工一份空，即係屋在家工作又唔使著咁多衫，唔使著咁多靚衫噶嘛。 唔係，因為可能都換三套啊。 我都同啲做時裝嘅傾過，其實佢哋啲休閒服咧影響唔大嘅，影響大嗰啲主要都係上班嘅服裝咁樣。不過其實嚟到呢度嘅時間差唔多啦，咁我頭先都講咗，喂，其實供應鏈嘅問題咧，最直接對大家影響係咩咧？通貨膨脹。咁所以咧，我就帶嚟呢首咧許冠傑嘅《加價熱潮》啊，一首舊歌，希望大家中意啦。 拜拜。人屋遇行，佢緊收買路前啊！ 又怕。